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十二集。 归晓被风吹得睁不开眼，想哭又舍不得。陆延辰拉开棉服将他裹在胸口，替他挡着风，下巴压上他的前额。 不是说好了吗？又不分手。 我什么时候能读完书啊？我怎么读都读不完，我妈还说让我读博士，那时候我都多大了。 读博士？陆延辰这一念间想到的是海东的话。 你就是长得挺好看一狗尾巴草，别看我，我还不如你，我是长得难看的狗尾巴。和你说真的，你和归晓差距太大，以后更大，你别不信，总有你扛不住的时候。 之后归晓想起那天，只有两个想法，早知道那是分手前最后一次见面，就多亲一会儿了。还有就是，陆延辰那时是真的爱他，真是连一根指头都不舍得多碰的。陆延辰掉头在风里走了，归晓一路骑车一路哭。回到家，归晓将自己锁在房间，伏在床和窗台的角落的被子堆上接着哭，也不肯吃饭。妈妈来叫，就说自己考试不好要反省。等钟表的指针指向凌晨两点，归晓倒还想起有作业没做，打开书包，一沓沓课本，角落里塞着个文件夹和盒子。20瓦的小台灯下，归晓摊开文件夹，是陆延辰的铅笔画，画的是去年冬天自己猫腰在电视机前摆弄 VCD， 手指往外抽光盘的细节，人在灯下的影子，还有那宽绰的屋子，一桌一椅都清晰的跟老照片似的。而画里卷着的是和陆延辰一样的猫头翻盖手机，还没有拆塑料薄膜。后来归晓父亲凭着手机秀出了他早恋的端倪。那时陆延辰已经去当兵了，父亲极尽冷嘲热讽。 哼，有出息的孩子都是考军校，军校毕业出来再去考清华或者北大读个研究生，起步就是赴营。像陆延辰那样的明显就是逃避生活，什么都没想清楚，考不上军校偏要去当兵。 父亲断言两年后陆延辰一定混不出头，退伍回家。以归晓的阅历辩不过父亲，可在他心里，陆延辰也不是这么一无是处。陆延辰有很多优点，他不抱怨，目标明确，待每个人都是善意体谅的，而对他自己的生活，不管摔得多狠都能爬起来，走得笔直。哪怕没有爱情，和干净的故事和人在一起，也会像得到了那颗幼年时被家人丢去衣柜角落的小樟脑丸，让人防潮防蛀防变质。时间一晃就快到春节了，当时陆延辰给秦小南订机票时就语焉不详，只说暂时不方便拿户口本和出生证，归晓也就和帮他办事的表弟媳含糊带过。弟媳这几年从归晓这里拉了不少善款去资助边远山区，因此了解很多做交流援教的重点学校的入校流程，所以帮归晓争取个名额也算是回报，完全是惠而不费的事，就是让表弟抓住了机会笑话他。 去内蒙古散心，带回个没户口本的小朋友， 给人解决读书问题不说，连小孩的常住地址都填的是自己家。哎，姐，要不是因为你是个女的，条件无法满足，我还真会以为这孩子呀是你留在内蒙古的私生子呢。 别说，还真像。弟媳虽然帮忙解决了正规戒毒，可还是强调， 户籍证明必须要，可以候补，但不能没有。 归晓想着，既然能候补，那就不急在这一时，先过了年再说。一切都办妥的那天，归晓挺高兴的，带小孩吃饭，而且是最贵的西餐。他要开车，滴酒未沾。回来路上，小孩脸红得像擦了胭脂似的。归晓交了停车费，出车库。 转学贵吗？ 不用钱，正规手续。 我爸来时嘱咐我，要贵就不读了，他怕陆叔叔偷偷出钱。 小孩絮叨着，话很密，说的都是陆延辰，大多是从他亲爹那儿听来的。车开上北二环路时，小孩在讲陆延辰跨区抓人，带队连追两天两夜，翻了五座雪山，警犬的爪子都出血了，人还在追。车开到西二环时，秦小南讲到海拔5000多米的生命禁区，徒步10几公里往外面背缺氧昏迷的老乡。堵在长安街上，话题过渡到在气象资料、地面引导全无，连投降标记也缺失的情况下，因为任务紧急高空散降。这就是陆延辰过去这么多年的生活。晚上到家，归晓费劲儿地抱着小朋友进门，一路走过客厅，爬楼梯，边爬边盘算要不要装个室内电梯，免得日后生病、风湿、骨折、醉酒等原因爬不回卧室时还可以代步。给小孩放到床上，擦干净手脸，脱去外衣裤塞进被子里，试了试暖气太干，给小孩把加湿器打开。秦小南睡着了，可比醒着的时候乖多了。归晓好玩似的用手指拨弄小孩长长的浓密睫毛，在发愁后天要离开北京的事儿。 陆晨还没回来，秦小南交给谁照顾比较好呢？平时还好说，这眼看着就是春节，放谁家都不太合适。算了，明天睡醒再说。 归晓离开小南房间，接到一个挺意外的电话，是白涛的。大概2年前初中同学聚会后，两人也没私下联系过。归晓一手从架子上收晾干的床单，一面听白涛说了个挺熟悉的名字，赵敏山。这个人他记得，之前让海东和孟小山吵架，就是那天他和陆延辰旁观少儿不宜画面的那天。 哎，赵敏山不是早年离婚了吗？我是听说啊，归晓，是听说陈哥前两天从20浩特回来了，两人要办事儿。 谁？ 陈哥，陆延辰。我想着陈哥上趟回来你就找过他，就来和你说一声。 归晓昏沉沉的，喘不上气，去开窗想透透风。 他竟然回来了，没打招呼就回来了。 前几天归晓还傻呵呵地叮嘱陆延辰，让他在20浩特要把小孩的户口本拿过来。白涛竹筒倒豆子，将正面侧面各种渠道听说的都给归晓说了，翻来覆去也没什么多余信息，就是陆延辰回来了，要结婚和赵敏山。电话草草断线，归晓在阳台原地溜达了3圈，想关上窗子，没拽稳，玻璃窗沿着轨道蹭地撞上，将他的2根手指碾住了。 归小腾的眼泪刷刷往下掉，无措地咬住被碾的地方，想用藤止疼。他就这么站在黑暗里缓着，站了一个多小时不太疼了，才擦擦残余的眼泪回了卧室。低头看时间，凌晨2点多，很晚了。明知已经晚到不可能有回应，归晓还是鬼使神差的发了条消息过去。 听说你回北京了。 按下发送键，手机留在电视柜上，人爬上床，可刚裹上被子，手机又响了。漆黑电视屏幕上一片银白的反光不间断的震动，是来电，断了又打，打了又断。归晓不停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， 他只是拜托我办一件事，答应了，办完了就该结束了。 如此反复多次确认不会说出任何不成熟的话，归晓这才去接了电话。 喂。 夜太静，归晓恍惚听到自己的回声。电话那边有金属敲击的清脆声，扑面而来的就是那股浓厚刺鼻难以挥发散去的机油味，仿佛空气都是有颜色的，斑驳的黑色。 见谅归晓，这几天家里有急事才回来，不太能抽开身。 哦，没关系，我后天要离开北京，也快春节了，不方便把小孩拜托给朋友。听说你回来了，正好问你能不能来接一趟孩子。 后天。 要不我开车送过去吧，明天我过去，就这么说定了。 麻烦你了。 没事。 挂了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